cambiar o ustedes pueden que you want us to like what they from the Hong Kong que son King que Hong Kong soy yo o tal de o Hong Kong son o todo ese so Chuan Pasi Hong Chi Be大家都知道，因為點解咧？係佢咧係講廣東話，所以咧係大家都好明白，所以咧係呢個咧係好好難得嘅機會，所以聽嘢好心驚，希望好快過嘅。谢谢。 各位先生，大家听到吗？咁啊，今晚咧我都好欢喜。咁啊，回想咧，时间过得好快，即系1999年，我第一次嚟啲书咧系讲《阿弥陀经》。咁啊，當時就冇咁大嘅，即係未擴充嘅地址係一樣。嗱，咁啊，隔11年，當年咧就地方大咗好多。咁啊，我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幾句佛法結下緣，我都好高興、好歡喜。嗱，我上一次咧就係講《彌陀經》，嗱，咁呢次咧我就講呢個《波野波羅蜜多心經》。咁呢一部經呢就係、我哋佛教有一部大藏經，叫做大波野經，一共有600卷嘅，有几十万个字嘅。咁雖然有几十万个字，當然道理就好多啦。咁更加我哋講呢部心經呢就只係260个字，就係將呢600卷几十万个字嘅精華个大体嘅意思咧，就缩埋喺呢260个字里面咧，就都已经咧系交代咗噶啦。咁所以呢部心经咧，就喺呢个大波若经有品咧，佢就学冠品，就喺呢个学冠品里边咧，系攞出嚟嘅，成为呢个单行本。咁啊，讲经咧，以我哋中国人嘅规矩啊，从来讲经咧。有兩種方式，一種咧就依呢個天台宗，一種咧就係依呢個延壽宗。嗱，咁啊延壽宗咧，佢講經個方式咧就十門演義，即係一門入座師咧有10个題目，好似教起因緣啊、藏性所涉啊、中粹通局啊、教所為機啊，咁啊最後咧第9、第10咧。总之名系别解文字咁啊讲经啦，嗱咁啊天台宗咧就系用呢个5重寓意，就系释明、显体、明宗、辩论、判教上呢个5个层次。嗱咁啊当然就各有好处嘅，但系一般讲经嚟讲咧，就呢个后期啊，都系以呢个天台宗咧就比较咧多啲。因為天台宗咧5重寓意咧就比較咧係簡單啲。嗱，咁呢5重寓意咧，嗱第一就釋明，釋明咧就係解釋呢一部經啦，呢個經題，好似講《阿彌陀經》，咁呢個經題係咩意思咧？ 有講嚟言經，呢個嚟言經呢個經題係咩意思咧？就首先咧將呢個經題嗰個理論啊講咗啦，咁啊全部經嘅意思咧，大體上都明白多少噶啦。嗱，咁啊第二就係演題，有呢個名咧，你一定有呢個體嘅。咁啲部經啊，係以大乘嘅佛法為體咧，又以為以呢個小乘佛法為體咧，所以第二就係演體啦。嗱，第三咧就明宗，宗就係修行嘅宗要。咁啊，我哋想演呢個體啊，用啲乜嘢嘅方法，修啲乜嘢嘅行門，先就可以顯示呢個體。咁所以第三就明宗。嗱，我哋依呢個程序去修行，當然得到一個好嘅作用啦。得到咩好嘅用處咧？所以都要第四咧就變用啦。嗱，第五就佛教上啊，即係呢一部經，佢在呢個天台宗個八教裏邊，屬於邊個教咧？佢嘅層次係高啲，亦或係低啲咧？所以第五就佛教上。嗱，咁啊，呢五重原意咧？我就可以用一種簡單的譬如來解釋。例如我們做了一張台，這個台就是它的名字，沒有人叫它是床，也沒有人叫它做一張椅，這個明明是一張台，或者是吃飯台，或者是書台，總之是一張台就有這個名字。有這個名字，有這個體，這張是用木頭做的，就以木頭來體。如果用鐵燒焊而成的，就以鐵為體的，就是鐵台了。如果加比較進步一點，我就只用那些膠去倒一個帽，倒成一張台的樣子，那這張就叫做膠台，那就以這個膠呢做這張台的體了，就叫做膠台，就沒有人說它是鐵台，沒有人說它是木頭，是用膠做的。这个就是看呢，那么呢明宗呢就是这张台是怎样做的，如果是木台就请到木师傅呢，如果是铁做的就请到啲烧焊的师傅呢，如果是用胶做的就要请到啲转胶的师傅啦，所以就要请到师傅去做的。那么第四就是变用，那我们做这张台等于有这个作用的，如果我們用來吃飯，那就叫做飯台呢，我們用來讀書或者寫字或者辦公，那就叫做書台，叫做辦公台呢，就有它這個作用了。那第五判教上呢，這張台是多高呢？是多低呢？是四方形呢？就是因為長方形，就是因為圓形呢，就當然有它這個分別啦，所以我哋簡單講呢個五重寓意咧，就可以用呢個世間法嚟做個比喻啦。所以我哋佛法都係依樣啊。嗱，第一就釋明，就係解釋呢一部經，乜嘢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咧？咁我哋需要咧明白下，因為呢個經題咧係唯一經之最重要嘅。好像我們一件衣服，那我們如果穿衣服，你揸住這個衣領，就當然穿得舒服一點。如果你不揸住這個衣領，揸個衫袖或者揸個衫腳，如果穿這件衣服，我們就穿得沒那麼舒服，就沒那麼方便。就有了我們那些捉魚的人，出海捉魚，他用個網，嗱，呢個網就好闊嘅，打開佢先至捉到嗰啲魚啦。咁佢有呢個光就個頭啊，我哋揸住呢個頭咁啊，打開佢咧，呢個網就容易打啦。如果你唔係揸住呢個網、呢個光、呢個頭咧，呢個網就好難打得開，就好難著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呢個經題亦都如是啊，全部經。重要的道理就在这个经题里面呢就包括了。如果我们每一部经你研究的时候，首先明白了这个经题的道理呢， 一部經大概的意思呢你就可以把握得到的了。所以呢首先呢就要解釋這個經題。那這個經題呢我們古時那些大德就很聰明的，他們立一種方法，有七種意思來分別這個經題，立這個經題。這七種呢就叫做單的三，福的也是三，具足的有一種。那為什麼他們單一即是一樣的單人、單法、單譬如，就好似我哋佛說阿彌陀經，能講嘅釋迦牟尼佛係人，咁啊所講嘅阿彌陀佛咧亦都係人，咁啊能講與共一所講嘅理論都係人啊。這個經題咧就冇法，亦都冇譬如，所以係單你以人咧係立體。第二隻以法，例如我們大波涅槃經，相信很多人都讀過都聽過了，這部經都很重要，是一部大經，經文都幾長的，就是份呢最後將要涅槃，將要離開我們了，結束一生人所講的經，最後講到涅槃經。那麼涅槃呢是一種佛法，里面呢就是讲呢通常呢四个字就是个扶轮塔上，就是个扶持呢个戒律。咁佛佢死之后呢佢个佛弟子啊，无论出家仲要在家，出家有出家个戒，在家信徒亦有在家信徒个戒啊，凡系信佛嘅人四众弟子都以戒咧为师，所以咧就扶轮一个扶持呢个戒律。嗱咁啊，坛上咧常就常住佛性，就即是我哋个本体啦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佢呢个佛性嘅。咁呢个佛性咧就系不生不灭，咁就叫做涅槃。嗱咁啊，点解要先要扶轮咧？我哋众生迷啊，一定要持戒。以呢个戒嘅力量，将我哋嗰啲烦恼习气消除，先可以发生呢个禅定，要用智慧，先可以显示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。嗱，咁呢个大波涅槃经咧，涅槃就系法嚟嘅，故名啊大，固然系大波涅槃经啦。咁呢个经题咧就冇人，亦都冇呢个譬喻。單是講呢個涅槃一種法，所以稱為佢就單是法咧嚟立呢個題。但第三咧就係講呢個譬喻，係用呢個譬喻立呢個經題嘅，就好似呢個梵網經啊，梵網經係我哋出家人嘅戒經嚟嘅，裏邊就講十條重戒，有48條輕戒，係我哋出家人嘅菩薩戒。嗱咁，既然系梵网系咩意思咧？梵就大梵天，嗱咁啊，大梵天咧，佢有咗个网啊，呢个网就好似捉住啲网咁咧，就当然咧，即成有好多个窿啦，个渔网有好多个鱼窿啊嘛，大家都知啦，睇过呢个渔网啊，梵系网咧，就佢哋有好多窿噶，叫做网，但系佢呢个网个嗰啲网个窿就网孔咧。每一个孔之后，每一个窿咧，就有一粒宝珠。嗱，呢个宝珠就系通明透亮嘅，可以咧当镜咁样用，影到嘢出嚟嘅。嗱，咁一个网啊，就有千千万万个网孔噶嘛。咁既然每一个网孔里边啊，有一粒宝珠通明透亮，所以咧一个网里边咧。有成千几多个千个咁多个网孔咧，就即系话有几多千粒嘅宝珠，咁嗰啲宝珠能够互相辉映啊，重重无尽。就譬如咧，呢个佛法都系一样啊，佢个道理系重重无尽。咁啊，因此就以呢个大梵天网咧做个譬喻，所以梵网经咧。既然冇呢个人嘅名，咁咪亦都冇呢个法，只系咧用呢个网咧 做個譬喻，所以《梵網經》咧就以呢個譬喻立味。嗱，咁啊，人法喻都係單數啊，咁啊講咗就講呢個複數，複數咧即係兩個字咧。嗱，咁其中一種咧就係人法立體，有人亦都有法，好似聖天王聞波耶經。或者聞波耶經啊，嗱咁啊聞住就係菩薩嘅名，大家都聽過應該。嗱咁啊聖天王咁亦係個人嚟嘅，咁問佢個人嘅喎，佢所問嘅都係波耶嘅佛法。咁所以呢個聖天王聞波耶經咧，同埋聞住菩薩聞波耶經咧，聞住聖天王係個人。所謂的波嘢就是法，所以呢就以呢個人法立體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就係人喻，用人同譬喻，例如如來說獅子吼經。嗱，咁啊，如來就係人啦，大家都識嘅啲知啦。我哋教出釋迦牟尼佛係從人修成嘅，咁啊人咯。嗱，咁啊獅子吼咧就係譬喻。點樣嚟譬如咧？嗱，獅子啊，大家知道噶啦，喺個深山裏邊咧，獅子係稱王噶啦，冇人敢蝦佢嘅。那隻老虎啊，咁惡都好咧，都唔敢蝦只獅子嘅。咁啊，老虎以下其他嗰啲野獸就更加唔敢蝦只獅子。咁啊，獅子喺個山裏邊咧，可以講稱為佢哋獸中之王。是冇其他嘅野獸咧，咁蝦佢啦，等於話佢唔蝦人咧，都算係俾面噶啦，就邊咁蝦佢啊？咁即係最威啦。咁就譬如佛咧，未出世以前，咁啊印度做好多外道嘅，咁啊外道嘅道理咧，人哋有你講就我有我講，就係唔夠勁嘅。咁啊等到佛一出世啊！讲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咁呢种道理咧系最平等，人人都有份。咁啊变成嗰啲外道嗰啲道理咧就冇法子比得上啊！佛嘅道理就个个都好似啦吓，举唔起头啦，个个都低头。第二，佛所讲嘅理论啊系最尊。是最貴，是最無常，最第一，就好像獅子在個山裏面，就是說我不蝦人，都算得算是你好彩的了，就誰敢來蝦我，是吧？所以獅子是獸中之王，他叫一聲的，百獸都要前中力積，都要躲起來，不敢出來的。就譬如佛呢，那麼他這個佛法一宣揚去到邊個地方講經説法啊？可以講冇一種理論咧可以高過佛嘅，所以佛説法好似獅子吼一樣。咁呢部經叫做咧《如來說獅子吼經》，如來就係人，獅子吼吼出嚟叫啊，係好似一個孔子個孔。咁啊，獅子吼，獅子一叫咧，百獸都嚟前中嚟擠唔敢出嚟，都要匿埋。譬如佛講經啊，佢個道理一宣揚咧，其他嗰啲外道嘅道理咧係冇法子咧係勝得阿佛法嘅道理，所以佢哋如來獅子吼經，如來就係人，獅子叫咧就係譬如，就以呢個人同埋譬如咧立名啊。但第三咧就係法喻，就係妙法蓮花經，相信好多人都讀過。亦都聽過都有啦，呢部經咧，從我哋中國佛教裏邊嚟講咧，係一般咧好多人咧受持讀誦嘅經典嚟嘅。嗱，佢係妙法，就係法啦，係妙法者就不可思議之法，呢個妙字咧係好不可思議嘅。我哋智者大師在生當年啊，佢九十日。當然不是說24個鐘頭都講，即是每日就講一堂，或者兩個鐘頭，或者五鐘頭之類呢，他要講九十堂的，講一個字九十堂啊。那你說這個妙字的道理，你講大呢， 所以平时这个饭呢是不可思议，他出来他就没有饭，那么他这个道理他的心恶啊，恐怕人家不明白，所以用这个譬喻，就是这个莲花呢做一个譬喻，所以妙法莲花经呢，既是这个莲花出春水清水而分呢，是沾染出这个浊水呢，而不为浊水之所染污啊，是譬喻这个妙法亦是一样不可思议，所以称为它是妙法莲花经，就是这个经题里面没有这个人，只是有这个花，有这个譬如这样叫做法语立明。第三句中因呢就是指一部叫做大方广佛花言经，是具足人法语三种的。那么这一部很简单讲呢，叫做花言经，就是佛最初成道呢是为五十一位法身大士的菩萨而讲的。就普通那些小乘人呢，他听不懂啊，虽然是在座听啊，他都如哑地如聋，有耳听不到佛讲这个花言经，不明白道理，咁啊有眼呢都见不到佛这个露者罗身的，咁啊因此称为呢，他就大乘呢是最高最不可思议的佛法。咁啊大方广呢就是法的话，那法就是能讲这一部经的人，那花言就是以这个一性的因法去庄严这个万性的果德，所以呢这个话字呢，你们大家读经啊，凡的佛法里面你有这个话字的呢，应该就读个花所中妙法莲花经，如果得到妙法莲华经呢，就解不通，真的没得解的，你就一等一个大法师都解不通，没得解的。那么这个妙法莲经是大方广佛法莲经呢，如果得到大方广佛华莲经呢，那就是解不通的，你一到呢，人家你那个内行人呢，听到你一到呢，你是个外行人，人家就不会尊重你的，所以这个华字呢一定同个花字一嚿屎咧，就冇呢个教我哋鲜花简单咧，即系草花咗一个教花个花字，呢个浅个花字咧，可能咧嚿屎就冇呢个字嘅，所以就用呢个华字咧，就读啲成个花字咁嘅样，所以就大方讲个花言经，就妙法莲花经，所以呢一点咧，我特别郑重同大家讲嘅。你千万不要读妙法莲华经，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咁啊真系咧，如果遇到嗰啲行家咧，就笑烂人个嘴噶啦，因为莲花咧系一种最好嘅譬喻，莲花系最清净，出污泥而不染嘅，就譬如菩萨菩萨道啊，喺呢个五种恶世里边咧，咁啊五种恶世都系离开明明利利。都是离不开这个贪嗔痴，所以菩萨在这个五浊恶世度众生呢，他不为这些这名啊利啊贪嗔痴烦恼呢之所染污，好像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个污泥一样，所以这个华字呢就读一个花字，那这部大方广的花言经的既然大方广就是花佛就是人啊，这个花呢就是一种譬如以花来庄严啊，这种佛法的功德，所以合埋呢叫做大方广佛花言经具足呢是人法语。但我哋明白呢个立体嗰种个方式啊，我哋就归纳咯，好似我哋而家讲呢部。咁啊，大波野经嗱，波野就系法嚟嘅。嗱，我哋而家讲呢部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咧，就应该咧就以呢个法语立体。嗱，法波野就系佛法啦，呢个应该大家都唔会为反对噶啦，肯定啊。嗱，咁呢个心咧，我就讲个譬喻，因为我哋嘅人呢个心咧系好重要啊。 我哋嘅人所以生存，虽然有好多器官心肝脾肺肾，但我哋呢个心咧系比较重要啲，佢唔可以停，一停咧大家都知道咩后果啦。首先呢个人咧就玩完噶啦，所以好重要啊。咁我哋以呢个心，亦譬如呢个波嘢呢一番咧，就譬如呢个波嘢呢一番。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呢是很重要。如果一个修行人没了这个波野这一番呢，就绝对呢他修不成功，绝对这个烦恼不能断，这个生死呢不能了，这个佛果呢是不能死，但一定要有这个波野这一番呢，才就可以成就断烦恼了生死，究竟成佛道。所以这个波野一佛的重要呢，就是要心呢做个譬喻。所以这个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呢，这个心字是譬喻的，所以我们这个经题呢，就以这个法如立体，就没有这个人，这个没佛啊，没菩萨这个名呢，咁属于咧呢个法如立体。嗱，咁呢个题咧嘅组织，我哋讲完啦。嗱，我而家就开始咧就解释，有乜嘢佢就波嘢。第一段、第二段佢就波罗蜜多，第三段咧就讲呢个心字，第四段咧就讲呢个经字。所以呢个经题咧，我哋分咗四段嚟到讲。嗱，咁啊，首先就讲呢个波嘢。嗱，波嘢喺佛教里边咧就好重要嘅。我哋通常讲经咧，系有呢个四类咧翻经，同埋呢个咧五种啊不翻两意思嘅。咁咩叫做四类咧？即系有四种嘅比例。嗱，第一种就叫做咧翻字就不翻音，翻佢呢个字。就唔翻佢呢个音啊！嗱，例如我哋呢个波嘢呢个字，呢两个字咧，应该咧以我哋中国人嘅文字作，我哋讲到广东人啦，呢个系般字，第二个就系弱字，即系般弱，应该大家读过书都识到呢两个字，系有字都识噶啦。我如果系中国人都识噶啦，就算唔读过书啊，一般咧睇下报纸都识呢两个字噶啦。但佢家咧就唔读呢个般若，系读呢个波嘢。波咧就好似我哋一踢波呢个波，夜咧好似夜晚呢个咁嘅音，咁读波嘢就系一种咧佛法里边咧好重要嘅一种嘅理论嚟嘅。嗱，咁啊，第一种咧就翻字不翻音啊，佢呢个字就系中国嘅字系般若。但佢呢个音咧，系保持呢个印度啊嘅梵文嘅音，即系印度嘅音，所以就翻佢呢个字，就唔翻佢呢个音。而呢个中国呢个般若两个字咧，就代表咧翻就当佢呢两个字，所以就读起嚟就读佢呢个印度梵文嘅音啊，就读多嘢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就系翻音就不翻字。就好似佛呢个空前呢个万字啊，睇佢啲佛像啦。咁呢次啲密宗嘅佛像我就唔知啦。我哋显宗嗰啲佛像咧，佛心有个万字咧，就好似德国嗰个国旗嗰个徽咁嘅。其实咧就唔同嘅，反过嚟嘅。不过就好似，咁呢个万字咧，就系咧我哋咧就翻佢呢个音，读中国读成一个万字。但咧，佢呢个字咧就冇翻过嚟嘅，喺印度个梵字嚟嘅梵文嚟嘅。点解翻过嚟一个万字咧？就表示份咧系万德庄严，成佛咧唔系话净系讲啊，就我成佛啦，唔系咁简单。你真系修福修慧，万德庄严呢个清净发生，先可以成佛。所以第二咧，翻音不翻字咧。就是这个万字。第三呢就是音字的区分，就是我们的佛经了。那佛经，佛是印度人，他出生于印度， 长大于印度，修行成佛，养呢个印度，讲经说法，亦系呢个印度嘅说话。拿住个讲计之后，啲弟子将佢一生嘅研究啊，结就成为呢个印度嘅文字，即系梵文。咁就变咗啦吓，音系印度嘅音，字系印度嘅字。所以咧，我哋大家都唔识个啊，你英文咧同埋香港好多人识，大家因为英国管治喺香港啊。你话印度文咧，除非你做外交官，我相信香港人都冇乜人识印度文啦。啊，无论佢个音佢个字，应该都冇乜几多人会识噶啦。应该就不能讲话冇，就冇英文咁普遍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呢种咧，印度嘅经典咧，音。要用字都冇翻譯過嚟，嗱咁啊第四咧就係音字，第四就音字嘅區分，音係中國嘅音，字係中國嘅字都翻過嚟啦，好似我哋家嗰啲經典啦，好似啲《部心經》係只有260個字，係中國嘅字，亦都係中國嘅音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你音字都翻過嚟。咁在呢個四例之中咧，屬於第一種，就係咧翻佢呢個音，唔係翻嘅呢個字，就唔翻嘅呢個音。所以四例之中咧，屬於第一種，佢就翻字就不翻音啦。嗱，咁第二種咧，佢就五重不翻，有五種重要嘅道理啊。所以咧，有好多咧唔翻譯過嚟嘅。第一種就佢就多行不翻，即係多行嘅道理咧係好多，你就得呢一種嘅道理，就欠缺咗其他幾種嘅道理，所以咧就唔翻譯，保存咧係印度嘅梵音，係邊一種咧？好似《圓覺經》啊，大家如果睇過《圓覺經》咧，就有薄佢梵。嗱，我哋通常佛經佢一時佛在。啊！咩地方系讲个佛字？嗱，但系《圆觉经》咧，佢就唔系用个佛字嘅，用薄嘅梵。薄嘅梵咧，都系印度嘅梵文梵音嚟啦。嗱，佢一含六种嘅意思，佢一含六种嘅意思解释啊。咁你就得呢一种咧，就失咗其他嘅六种，其他五种。就是因此咧，类似佢作个翻译经典嘅大灯咧，佢就保持佢呢个梵音，佢就博嘅梵，就唔将佢翻译过嚟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就系秘密不翻。咁啊，点解佢哋秘密咧？就啲神咒啊，就是密宗，大家都知噶啦。密宗啊，多数好多持咒嘅。嗱，咁啊，持咒咧，嗰啲咒咧就冇得解嘅。但系唔系冇意思噶喎，你只要肯读，就当然咧有佢一种嘅加附加持你嗰种嘅作用，但系从文字上咧系解唔通嘅，佢而佢呢个音啊啫。但例如我哋念头边就第一句南无何啦达那多啦耶耶喎，嗱咁啊南无就有得解。南无咧，从我哋中国呢个意思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啊尊重啊、恭敬啊、供养啊、顶礼，即系凡系好嘅意思咧，都代表晒噶啦。嗱，咁我哋供养啊、恭敬啊、尊重啊、顶礼啊、赞叹边个啊？就是、何那达那多那耶耶菩萨。嗱，咁呢个就系呢几个字咧，系一尊菩萨嘅名嚟嘅。咁啊，大悲咒有84句啊，都系菩萨嘅名，就系念84尊菩萨。嗱，咁点解咧？佢一直佢呢个音，咁啊用呢个中国字就又何又那又达那又多那又耶耶。咁啊，如果成句嚟解咧，系咩意思啫？冇得解嘅，但系就唔代表冇用。你只要念啊，84句，你日日都系咁样念。时时咁样念咧，你即系同84尊菩萨咧，日日都沟通啦，你日日都尊重佢啦， 你日日都頂禮佢啦，日日都供養佢、讚歎佢啦，咁所以就同佢溝通到咯喎。咁你有咩災難嘅時候咧，你一念起大悲咒咧，菩薩就會啊默默咁樣咧，會加俾你個沉心救苦，可以講咧係遇難成長，呢個肯定嘅。嗱咁啊，所以咧第二啊就叫做秘密咧得翻。秘密就讲呢个神咒啊，由于咧嗰啲字咧吓，嗰啲音啊翻过嚟咧，所以咧表面上解唔通嘅，所以佢哋秘密咧就不翻啦。嗱，第三就系尊重不翻，就好重佢讲呢个波嘢，我哋尊重呢个波嘢呢一法，头先我讲过，若果冇波嘢呢一法嘅，佢收下。我哋唔可以断烦恼，唔可以了生死，唔可以救己成佛，所以波耶呢一法咧，我哋要尊重佢，系值得我哋尊重。依呢种法咧，佢收，所以我哋尊重啊就唔翻啦。嗱，第四就顺古不翻，即系顺住从古以来历朝历代翻译经典嘅太德咧，佢从来都唔翻译呢一句。是咩就摩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好多佛经里边咧，啲有呢一句话。如果你真系要翻译咧，佢就无上正等正觉啦。但系咧就好少经典咧，利用呢个无上正等正觉嘅，都系保持印度呢个音韵，叫做摩罗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嗱，咁啊，最初翻译经典嘅人都系咁样冇翻译。所以后来继续翻译经典的人呢，亦都是顺住最初最古最初的人所翻译的一样，都是的，冇这样翻译过来，就是摩罗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这样呢，就叫做顺古不翻啦。嗱，第五种呢，就是此方无故就不翻，即是印度有，我哋中国冇嘅，咁啊冇得翻啦。是什么呢？就是阿摩罗果，那这一种果就是带生果吃得的，那这种生果呢就是阿摩罗，那么中国没有这种生果的，是印度才有，那么有没有运来在香港买呢？当然就不知道，或者有换了这个名字呢，我们也都不知道，都是从古以来都是这样说，问这一种生果呢，因为旧式交通冇今日咁方便啊嘛，加咗飞机，咁啊即系几个钟头就到香港啦，或者运到我哋识就唔知啦，系嘛？咁啊旧式咧就中国冇嘅，系印度先至有呢一种生果咧出产，所以称为呢个此方都冇嘅，咁翻译过嚟都冇乜意思啦。啊，但系我哋知道都冇用啦，我哋享受唔到，系嘛？所以此方无故就得翻啦。咁加我哋讲呢个波嘢咧，在呢个五种得翻里边咧，系属于呢个第三种，就系尊重故，所以我哋就唔翻，而过嚟仍然保持呢个波嘢呢个音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真嘅要将佢翻译过嚟咧，就可以翻译佢哋智慧。但虽然系咁讲咗，都好勉强，因为我哋在佛教有一个俗语，佢就八难三途。嗱，八难咧就系有八种嘅灾难。呢八种灾难咧，好似地狱啊、饿鬼啊、畜生啊、咁啊北俱芦洲啊、盲聋音哑啊、佛前佛后啊、无上天啊、世事变通，一共就八个名。咁呢八种嘅灾难咧，即系呢八种人咧，佢就冇机会听闻佛法嘅，佢冇机会呢依佛法修行嘅，咁啊系一种灾难啊！所以我哋佛经有句话，佢哋身奉中国系长义名师，正信出家系同真入道。嗱，呢几句话咧，你真系能够啊遇到咧？唔簡單啊！嗱，咁啊，生逢中國咧，就唔係話我哋中國啊，在地球上 我哋中國係咪最當中咧？呢就是揾呢個地理學家嘅研究，我哋唔係呢一學呢一科唔識啊。好似中國呢個意思咧，唔係話講呢個地球嘅中間咁啊，就是中國。凡係有佛法嘅地方，我哋有機會可以學佛，有機會響呢個地方咧去信佛拜佛。咁呢個地方就叫做中國。嗱，我反過嚟，如果呢個地方冇佛法嘅，亦都冇人家啦嚇，係弘揚佛法嘅，佢亦都冇佛菩薩嘅聖像供養嘅。咁就算呢個地方咧係點樣發達繁榮，喺呢個地球嘅當中，都係佢哋邊地發明佢哋中國。咁所以呢個中國咧，就一定咧係要有呢個佛法，先佢哋中國。嗱，我頭先係講呢個八種嘅災難咧，點解叫做難咧？叫做災難，因為佢咧生在呢個冇佛法嘅地方。好似嗱，第一地獄，惡第二惡鬼第三畜生。嗱，如果墮落地獄受苦得來唔切咧，如果做惡鬼都冇得食。点学佛法啊？嗱，做畜生，大家都知咧，佢除咗搵嘢食、瞓觉，一无所知。嗱，咁就盲聋喑哑，盲咗只眼，点样睇佛经啊？点样见到佛菩萨啊？啊，耳仔聋咗啊，佢又点样听经听佛法啊？或者佢变咗系有个哑巴唔识得讲话嘅，佢又点样读佛经啊？所以盲聋喑哑咧，亦系一种灾难，冇机会学佛法。嗱，我话北俱卢州咧，就系我哋一般讲有四大部洲，所谓东胜神州、南禅部洲、西流河洲同北俱卢州。嗱，咁啊呢四个洲咧，前嗰三种咧，咁就委托菩萨去护法嘅。去保護佢嘅，有邊一啲天魔外道，如果要破壞佛法咧，為咗菩薩嗰條紅魔保住啊，唔會放過佢嘅，即係佢一定要保護呢個佛法。所以一切嘅修行嘅出家人，包括在家嘅信徒，你只要肯依呢個佛教去修行，為咗菩薩一定保護你，你唔會餓死，你唔會有災難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啊。我哋中國抗日百年呢、這個歷史大家都知嘅啦，日本人打中國，中國抗日百年餓死好多人，但未曾聽見我餓死出家人噶啦，冇聽見過啊！餓死唔知幾多百萬千萬人，未曾聽過其中有個係出家人。我哋咧念佛嘅日爆雨煮五衰微啊！嗱，咁啊，念佛呢句佛偈，但系即刻阿弥陀佛身金色，上好光明无紧量，八号雨珠虽灭。第三句啊，阿弥陀佛眼呢个毫光啊，长到咧远远啊围绕呢个五衰灭山，咁啊真系功德无量啊！咁佢呢个毫光里边咧，有一份就是功德。嘅斋粮系俾我哋呢个出家信佛嘅人，只要你真系出家有道心去修行，咁啊呢个毫光里边嗰一份嘅斋粮功德咧，就会咧保护你，你唔怕我哋。就算啦吓，你点样艰难，点样冇人缘，你总之你肯信佛、肯学佛、肯尊重佛、依法修行，咁啊毫光咧。就会加倍的威德菩萨就会加倍的，但由于这个北俱卢州呢就没有佛法的，那既然没有佛法呢，那么当然威德菩萨就不会付他的法呢。那但是从这个继续讲呢，北俱卢州是福报很大的，是很大福报的，很有福的，可以说没有穷人的，没有这个没有法术的，没有这些人的，咁呢个好风啊！咁呢个韦陀菩萨唔会扶持佢咧，只系扶东南西三个州，就因为北俱卢州冇佛法，嗰啲人无论生活几好，但系想研究佛法、想信仰佛法、依法修行咧， 係 no chance 冇機會啦。咁啊，所以咪同曬就唔去講説佛法。咁由於冇佛法啊，係一種災難。我哋生死流轉得到解決係全靠佛法啦。咁既然冇佛法嘅地方啊，嗰啲人只有六道輪迴，生死流轉就冇機會咧得到解決成佛道。你話係咪一種災難呢？咁啊，所以呢個八種條件有咗呢個世智變聰。嗱，咁呢個世智變聰咧，即係呢種人就好聰明嘅，好似世界上嗰啲發明嘅專家咧，就係其中之一嚟噶啦。嗱，好似啲飛機，相信好多人都坐過啦。今日飛機出門旅行係一個好普通嘅交通工具。咁啊，飛機帶嚟嘅人類咧。是很方便，那么一两天就环游全世界了，几方便。但飞机带来的灾害呢，凡是世间犯呢，都是相对的。有利就一定有害，好少话纯粹是有害或者是有利，一定是利害相对的。那么飞机给我们的人是很方便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应该是人都识的了。嗱，咁啊，以我本人嚟講咧，從和尚呢方面嚟講啊，坐飛機咧，如果我認得第二咧，應該都唔係有人敢認第一噶啦。我大大話話，我坐過兩千個鐘頭飛機，咁啊應該唔少啦話。咁啊，當然俾我好多個方便，我全世界講經就非洲冇去過，無論美洲，包括 San Francisco 啊。Los Angeles 啊 ，Washington D.C. 啊 ，New York 啊，同埋呢個西雅圖啊，同埋波士頓啊，我都去講過經嘅。啊，咁啊，美洲、亞洲最多就去星馬講經，我去過幾廿次。啊，包括澳洲包括 Sydney 啊，呢個 Melbourne 啊，呢個 Adelaide 啊，我都去講過經嘅。就是、除咗咧係非洲，大亨你冇去過啊。其他地方我都去過，我幾十年講都去過。嗱，咁有佛法嘅地方咧，當然係好啦；冇佛法嘅地方，當然咧就比較啦嚇，係百難之一。咁啊，製造人佢發明一樣嘢，有利就一定有害。飛機今日嘅害處，喺空中一日，全世界百幾個國家嗰啲飛機你來我往啊！何止過萬個班次啊！噴出嗰啲廢氣啊，喺呢個天上影響呢個大自然嘅環境，呢個係肯定，大家都好明。嗱，咁飛機擺過嚟咧，唔係淨係裝人咯，嗰啲轟炸機，咁啊一個炸彈炸死幾多人啊？呢啲亦都大家明白啦，肯定噶啦，大家都識噶啦，係嘛？咁啊咪有害咯。所以世界上一切一切的事情有利是有害，就是世智变聪，在世界上呢有一种聪明的人啊的智慧去发明那些东西啊，这样呢对我们人类固然有贡献，但是也都对我们人类呢是有害。那么佛教这个般若亦为智慧呢，他就加个妙字，叫做妙智慧，对我们这个修行人是全部有这个好处，绝对没有半点的坏处。那么多嘢最重要的理论是讲空谈空，如果有人家你说哇法师要谈空，我什么都不用做呢，那么好舒服，那么你就错了。波野谈空呢，就唔系叫我哋乜嘢都唔使做，而系咧啱啱嘅相反，系叫我哋做乜做呢个修行，唔好偷懒啊，要好地咧，要修行啊。但系修行咧就唔好有呢个我执，样样都要睇开啲。所以呢个波野呢个空理咧，称为佢哋妙智慧咧。加咗一个妙字咧，凡系能够看得破、放得下、睇得开，呢、这个真正系波嘢啦。 如果樣樣都計較，樣樣都拿住唔放手，呢種就不明叫做妙智慧啦。所以波若談空咧，就係要我哋咧放得下，要睇得開，任何事情唔好得咁計較，唔好執着，唔好固執，咁你就可以解決。若果你冇呢個波嘢咧，你都扶持咧。人的眾生是很固執的、很頑強的，那麼一定沒有這個波若去觀察，萬有都是從這個因而所生犯，你不可以觀空，就處處都固執，你就很難了生死。因為人呢，人生幾十年很幻化的，不要那麼認真。我常常有一個譬如，咁啊，九龍有條彌敦道，大家都識熟都唔熟噶啦。咁啊，香港有條皇后大馬路，咁啊由跑馬地咧黃泥涌道開始，一直通到西營盤屈地街嗰度，都上條都係皇后大馬路東啊、西啊、中啊咁分開嘅啫。咁啊，我哋就隔香港嘅地產啊。咁啊，成條大馬路你收租，你收租嘅話，應該就冇人咁反對嘅啦。就算有錢啊，一個小嘅集團基金都買唔起啊。咁啊，九龍條彌敦道，咁係你收租巴閉啦啩？但你食得幾多？你使得幾多？你用得幾多？到你走嗰陣時，兩萬一閉。兩句一身啊，邊一嚿磚頭你可以帶得走？好玩化，咁所以呢啲問題能夠將佢打開你嘅鏈，要佢放得下，睇得開，唔好唔固執，就只有靠呢個波嘢呢種道理。咁點樣一波嘢一法一觀察呢？就觀呢個因緣所生法。一切都是空的，很簡單。那么今晚这个讲经法会就算是成立了，有这个讲经的地方，有这个灯光，有这个讲的人，也有听的大众，有讲的理论，那么这么多人今晚地方啊、灯光啊、人啊讲的，咁啊，時間啊，咁多種嘅因素夾埋，咪呢個講經法會咪成咯？係由呢咁多種因素和合，咪成呢個講經法會咯。咁但係我唔可以一年講到二三晚噶喎。咁啊，嗰十堂或者二十堂，總有講完之一日啦。咁啊，講完當然我亦都唔會再嚟啦。嗱，咁啊，聽嘅就呢就第二個法師繼續。咁啊，听亦都唔会嚟啦。嗱，咁呢个讲堂如果冇节目咧，亦都唔会开门，亦都唔会开灯啦。咁啊，呢个讲佢又唔在，听佢又唔嚟，呢个讲堂又闩埋门，灯又闩晒，咁呢个讲经法会咪冇咗咯？嗱，咁以此类推，世界上每一件事事物物会喐嘅，唔会喐嘅，会走嘅，唔会走嘅。通通都是因缘所生化的。嗱，我哋一个人从阿妈生出嚟，眼仔都未打开噶，咁啊转下眼咧就慢慢长大噶啦。例如我一向住喺夏威夷海岸嗰度，我翻一年翻嚟香港，如果嗰阵又不知啊，你应该有30年嘅嘛，咁有排等咧。嗱，我家翻嚟。仲有3-4個月就翻嚟3年噶啦，我81年正月十五翻嚟噶，到明年咧01年正月十五咧就足30年噶啦，加点9月初咧啦，今日啦，仲有几个月就系啦，出年年初一噶啦，咁啊3年咧好容易就过咗去噶啦，其实啊呢啲时间咧系好短促。我哋要收拾啊，唔好浪费啊！头先所讲一切嘅名啊、利啊，都系咧系暂时嘅风光，始终咧 都是帶不走啊。最重要的就是法，我們每天你無論是禅宗、净土宗、密宗，什麼宗法是好的，就等於世界上人的生活，我們中國南方是吃米的，咁啊，北方咧冇水，冇呢个水田，佢哋只系种麦，就食面嘅，一种面粉咧做百几样嘢嘅。嗱，我嗰阵食薯仔食面包嘅，咁我就可唔可以话我哋食饭好食薯仔咧？唔可以啦，应该系生活嘅习惯，随着呢个当地嘅环境咧嘅习惯，个个都系咁成长。是咁样养大嗰啲人，养活嗰啲人，系无分彼此，不过习惯唔同嘅咋。嗱，咁啊佛法都系一样，你修密宗持咒，三密加持系无上妙法最好嘅。啊，你加以心经波耶嘅修行，佢亦系最好嘅。啊，乃至我哋念南无阿弥陀佛心净土，咁啊亦系最好嘅。你话我参禅打坐，参觉本来明心意念开悟啊，咁样亦系最好嘅，就各色其色。你个缘响边度，你总之修行法系最好嘅。好似我哋出生两边个国家，佢个环境生活习惯食饭系好噶，你咪食饭咪个个都养大咗。但我生就北方喎，咁咪食面咯，咩拉面啊、削面啊、馒头啊，都系好嘛，都系食饱个肚，都系养大嗰啲人。咁所以佛法咧就系、是、一种咧最好嘅。所以呢个世智变通八难，称为佢哋八难中之一种难咧，因为世界上一切法都系相对嘅，有利就一定有害。有好就一定是有丑，不是绝对的，唯有佛法呢就是绝对，是绝对的，是平等，是公道，一个人修就一个人去往生，两个十个千个八个万个人修呢，亦都两个十个八个千个万个人呢是往生西方、啊、所以般若这一法呢认为它是妙智慧，我哋簡單講一句，能夠照見五雲皆空，一切都無所得，咁就叫做係妙智慧啦。若果唔能夠照見五雲皆空，唔能夠無所得嘅咧，就不明叫做妙智慧。咁所以波嘢呢兩個字啦，就係、是、簡單就係咁嘅意思。如果再将个分析呢，就有三种的。第一种就叫做实相波野。第二种呢就是叫做观照波野。第三种呢就是叫做文字波野。那么怎样叫做实相波野？实就是真实。不是假的，相就是我们的体相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本来具足原来这个佛性，这个波野的本体。但这个波野实际上的本体呢，在佛经里面呢讲法有很多的。好像花严经叫做一真法界，那令严经呢就叫做如来藏，或者常住真心，或者性情轮体。那么花严经呢就叫做一真法界，那这个名字不同啊，就是帮助我们读经，我们看藏经呢，你看到啊这一句话呢，知道它就是佛，是众生本具的佛性。那么这种实相的波野呢，话明的真实啊，不会坏的，人人具足，个个现成成佛，亦不过成呢个实相波野，众生迷亦系迷呢个实相波野啊！咁啊，虽然有迷悟嘅唔同，成咗佛佢唔会增加丝毫。就算我哋众生迷堕落呢个六道，左只米仔咁细都好啦，你唔好睇佢只米仔咁细，好似芝麻咁， 唔使吹啊！我哋鼻哥喷气啫，吹走佢，你唔好睇住佢啊！佢个特性，佢呢个实相波嘢个本体咧，系同我哋一样啊，系无分彼此。所谓人人本具，系个个现成，诸佛菩萨正知，唔会增加丝毫。众生为之不会减少丝毫啊，是绝对平等。所以世界上呢，我们讲平等嘛，没有东西平等，只不过这个实相波嘢。那么第二呢，叫做观照波嘢。观就是观察，照呢就是照见。那我们实相波嘢刚才讲过，是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。咁啊，点解诸佛大菩萨啊，正到受到千千万万的信佛嘅人对佢尊重、恭敬、顶礼、供养？咁啊，我哋既然都有呢个佛性，有呢个实相波嘢，点解又冇人对我哋尊重、恭敬、顶礼咧？呢、这个就系咧，我哋冇呢个修养之功啊，未能将呢个佛性显示出嚟。未能将呢个实相波嘢啊，能够启发显露啊，所以我哋就唔受呢个人哋尊重啦。嗱，咁啊，加罗掌咧，正道同佛一样啊，受到咧所有教徒尊重，做到呢个万世嘅师表啊，你哋要好几修行，到修得有功咧，就将呢个佛相。个本体显露出嚟咧，受人家尊重啦。嗱，所以第二就观照，观照系一个修行嘅方嘅方法嚟嘅，就叫我哋咧常常作观啊。如同所讲，一切法都系因缘所生啊，系万万化化，唔系真实嘅。不过暂时有，我哋唔好咁认真啊。好似《金刚经》，但系呢个好多人都读过啦。最后第三十二份有几句话，佢一切有为法系如梦幻泡影，系如露亦如电，亦应作如是观啊！所谓有为法者咧，唔系天生噶，系我哋人咧造成嘅。咁啊，佢哋有为咧有所作为而造成嘅。啊，好似呢张台啊，呢、这个钟啊，呢间屋。无论佢个十层高咧，系人起成噶，系人工造成噶，唔系天生呢个咁大楼噶。凡你有作为嘅市民咧，都系万法好市民，好似发梦。发梦咧，好多人咧，今日落彩话有三千万梦，佢喺度做梦，佢就发定梦噶啦。啊，今日可能都系我都唔记得系嘛，佢就发梦。系发梦咧，就好似你真系中咗。好欢喜，好开心，但系瞓醒觉咧，依然系穷光蛋一面啊！你快啲使你上班啊！如果迟啲上班啊，可能咧炒鱿鱼都有份啦。咁咪即系幻化咯。嗱，好似嗰啲影像一样啊！我哋有阳光，你企喺呢个太阳下边，你有呢个影。等到太阳落山咧。呢、这个影就冇咗啦，冇咗阳光就冇咗呢个影啦，系好幻化噶。好似啲露水系暂时，经过夜晚有呢个雾，着咗嗰啲草地咧，好似有啲水湿湿地，但系咧太阳一出一蒸发，好容易就冇咗啊。所以话应作如是观啊，我哋一个学佛嘅人。应该要常常咁样咧去观照观察噶。而我头先所讲，成条尾真道，罗大会你心中八闭嘅话，你仲有咩人唔心中？你食得几多？你使得几多？你可以带走咩？你枕上累咗啲人啦，第日争身家打官司啊，就唔得冇好，好似有害处啊。咁如果你能够咧吓睇得开。你将嗰啲金钱做多就好事，多做啲放生，多做啲弘扬佛法嘅工作，帮助呢个社会，好似扶老啊、携幼啊、医药啊， 亦多方面咧，佢自己咧做啲福报、修啲福，系一件好事啊。所以波嘢呢一番咧，叫做妙智慧加个妙智咧，能够照见一切法，本来系空寂，无所得，系无有挂碍，咁样咧就真正系波嘢嘅妙智慧啦。嗱，咁啊，讲完呢个波嘢啊。我哋就讲呢个波罗蜜咯喎，嗱波罗蜜咧，咁就喺印度啊，佢就有咗一个多字合埋，佢就波罗蜜多。呢个多字咧，你唔好谂呢个心字啊，谂心咁就多心啦，个心就好窄噶啦，系嘛？所以咧个波罗蜜多四个字啊，咁啊印度话佢就波罗蜜多，中国话咧佢就道比岸啊。点解就到彼岸呢？呢、这个岸呢就分为此岸、彼岸同埋中流。此岸呢就系、是、生死，彼岸嘅对方呢就系、是、涅槃，中间个河流呢就系、是、烦恼，就系、是、生死啊。例如好似其他唔知啦，大澳咧好多人都去过，大澳有条河啊。一條河咧，講兩邊咧，呢條河唔係條街嘅，冇嗰邊就唔知啦嚇。咁啊，以我當日喺大嶼山住嗰陣時咧，常常去帶我買嘢、買米啊、買啊唔係買餸啊之類咧，都要過河噶，唔係好闊嘅咋，係最多係廿零尺。嗱，咁啊廿零尺你就跳唔過噶啦嘛，跳唔過啦，咁啊靠嗰個撐船佬一隻艇仔。咁啊，呢个艇仔咧，响呢边撑去嗰边，嗰边咧你上啊，佢就撑嚟呢边，咁啊撑嚟撑去，艇仔咧就系、是、帮我哋嗰啲人咧，系渡过呢个河流，送我哋由呢边渡到嗰一边。咁所以此岸咧就系、是、生死啊，彼岸就系涅槃，不生不灭啊，中间呢个河流。就是烦恼啊！咁啊，你过呢个河一定靠呢只船仔，冇呢只船仔咧，你就冇法子过啊！咁我哋理想脱离呢个生死个河流、烦恼嘅地方，到达对方嘅涅槃彼岸，就只有靠呢个波嘢咧呢一种法门啊！只有呢种波折嘅法门，你慢慢放下，你睇得开，你看得破，事事都唔固执，事事都唔会拿住，咁样先就可以咧，系放得下，先就可以离开呢个名利，离开呢个贪嗔痴嘅生死呢、这个地方，渡过呢个烦恼河流，到达对方呢、这个不生不灭嘅彼岸。所以呢个波罗蜜多咧，你认为咧就叫做道比岸，就系咁嘅意思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认为佢就道无极啦。点解佢就无极咧？就系、是、啊，我哋众生咧响呢个生死咧，我哋个烦恼又系无极，多到数唔出唔多。嗱，我哋嘅生死轮回。六道流转咧，咁啊亦都系噶吓，的确咧川流不息啊，冇有一个极限啊，冇有一个元素啊。咁我哋用呢种方式先可以杜绝生死烦恼呢个无极咧，又只有靠呢个波嘢一块啦。因为世间上离唔开呢个名名利利啊。国与国之争，社团与社团之争，人与人之争，都系离唔开呢个名利啊！离开呢个名利，睇得开看得破咧，可以讲全世界都冇得争噶啦。咁我就想做到啊，睇得开，亦即系靠呢个波嘢呢一法，先就可以杜脱咧我哋呢个无限嘅烦恼。呢个无极限呢个生死流转，咁啊因此第二咧就叫做道无极。第三咧 波羅蜜多由佢哋遠離，即係遠遠離開呢個生死煩惱。咁啊，點樣離開翻？靠波耶啦。如果波耶呢一翻嘅念修咧，就的確咧好難做得到咧，遠離呢個生死煩惱。頭先我已經講過，波耶談空唔係佢哋乜嘢都唔使做啊，咁就變咗邪子邪見啦。就是鼓勵我們以這個波野一法觀，萬法都是萬萬法法因如所生，不值得我們留戀，總有一人呢會變化，總有一人呢會散去，所以我們呢不要顧及保留。你這樣看待放大呢，你才可以呢能夠啊是了生死，远离这个烦恼，远离这个尘世，到达对方这个彼岸。第五就是究竟，究竟这个成分，波耶当然有钱就有心的，那么最高的层次就是究竟成分。那么如果你不究竟成分，都是这个层次的问题。最高層次就是成佛，那他們夠卷了，即是成了佛不用再修了。就好像問我們一個譬如，我們讀書拿這個博士位，那你無論修的哪一科，你法律系又好，文學系又好，哲學系又好，哪一科都好，那麼讀到博士就沒得再讀最高級的了，隨便就讀個第二科而已。在你本来读的一科呢，拿到博士位呢就没得再读的了，是最高，是最究竟，就好像成佛一样。那么成佛是究竟完全呢由这个波野之功啊，好像这个博士位你拿到完全就靠你呢努力勤力读书各种的功劳啊。如果你不收波野，就絕對不可以斷談老了生死，究竟成佛，就等於你如果不讀書啊，不寫這篇論文啊，那這個博士位就肯定你沒份了，同樣的道理啊。所以成佛呢就叫做究竟，第四種就是究竟啊。那所以呢波野波羅蜜多，那其次呢有個問題，我哋通常讲菩萨就修六道，六道咧就六种系大乘佛法嚟嘅，菩萨所修嘅就系布施、持戒、精进、忍辱、禅定、智慧，即系波耶。嗱咁啊，六道咧波耶排在最后嗰个第六个，咁啊点解就唔用呢个布施波罗蜜，唔用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罗蜜？嚟安佢呢个名，但系用呢个波耶嚟安佢呢个名咧，叫做波耶波罗蜜多咧，唔用话布施波罗蜜多咧，或者持戒波罗蜜多咧，因为咧从呢个佛法嚟讲咧，波耶系最圈，系最无常。如果你不依呢个波耶一法修行，依其他嗰五种咧，只能修的福不是那么容易了生死，能了生死就是靠波耶。刚才我都说过，有波耶这种方法才可以能够观空，能够破这个执着，才可以令我们是成佛断烦恼了生死。其他修的福呢就不能够了生死的，那所以就不用布施波罗蜜或者持戒波罗蜜，那你禅定波罗蜜就用这个波耶波罗蜜多，就用波耶连接这个波罗蜜多，就是这样的理由。那么同时呢，从六道法来讲呢，前安道就是他们坐行，波耶佢哋正行啊，例如我哋布施，有啲人就好固执嘅喎，啊，嗱咁呢啲咧就我个仔嘅， 但呢啲咧係我個孫嘅，啊呢啲咧係我個奶奶老爺嘅，佢就分得好清楚。其實咧，我哋做高僧咧，你唔使咁樣分嘅，菩薩個眼啊好清楚，你唔使出名。總之咧，你嘅能力俾100蚊，你就俾100蚊。啊，你無論放生又好，香油又好，或者做咩法會又好。或者咩嘢福利啊，必须有时人哋捐钱又好，你无论捐几多，你总之你捐咗出去，嗰啲福报咧就归你噶啦。我哋讲因果，如是因就如是果，你唔使分嘅。如果一分咧，就有呢个大小，一定噶，冇理由绝对咧个个都咁多嘅。同时咧，亦都唔好净系为自己。我哋做一件事要为人大众，如果大众好啊，我先就好啊嘛。如果天下大乱啊，我点样好啫？都话唔到天下大乱啊，我哋去到边度都系乱咧，你点安心啊？你点样安定啊？咁所以我哋咧，每一日念经又好，持咒发誓又好，我哋就要回向啊，要希望世界和平，要希望大家都有法喜。人人都生活安宁，过着呢个风调雨顺、安定繁荣和谐社会嘅生活。如果唔系咧，如果个个都唔好，你入嚟好，你值得安乐咩？人一定抢你嘅，你有咩我冇得实抢噶。所以咧，我哋咧学佛嘅人咧，个心量要大啲，要开放啲。我哋每日做经，要为大众好。希望世界和平，希望得风调雨顺，希望世界国泰民安，希望咧佛法咧流通，道嗰啲人咧可以咧信佛，改善佢呢个人心，令到呢个世界咧成为一片咧系和气清平嘅世界。所以呢一点咧就系全靠呢个波野啊无我。呢种啊功德啦，咁啊所以呢个叫做波罗蜜多咧，就系咧有咁多种啊解法，啊亦都系呢个波野咧，所以咧用嚟立呢个经题叫做波野波罗蜜多。嗱，同时佢再用一种呢、这个波野，就好似咧呢、这个开眼嘅人。其他時間同布施時間喺度精進時定咧，就好似一個盲眼嘅人。嗱，嗰個盲咗眼咧，就當然靠呢個開眼嘅人領導佢啦。好似佢旅行領隊啦，咁如果個領隊盲咗對眼，點樣領我領導我哋嘅？起不時佢破格，我哋破格，呢個唔通噶啦嘛，梗係要佢清清楚楚。打一隻眼才能帶到我們走一條平坦的大路，對我們去旅行去觀光啊嘛。其實佛法都是一樣啊，五道是好像盲，波野好像開眼。若果沒有這個波野前過五道，剛才所說我布施啊，我做了多少啊，我就捐了多少啊，其實你一說這句話呢，嗰啲波已經損咗噶啦，啊！所以我同嗰個靈學處咧，冇嘅乜嘢都冇噶，又冇呢個香油版嘅邊個咧？冇陳家、李家、張家、黃家，邊啲100蚊嘅冇？我冇呢啲嘢噶。總之咧，你幫咗呢個佛頭，無論邊一間，就係出錢，就無論邊一個，呢個福咧就歸邊一個。肯定的，如是因就如是果啊！冇理由你供养花拜佛所得嘅福咧，系俾咗我啊！冇理由噶，等我哋上班做工出粮，咁你上班就梗系出粮俾你啦。咁我都冇打工冇上班，有乜人老板出粮俾我啫？呢、这个因果唔相符啊，系嘛？所以呢一点咧，就全靠呢个波野观空嘅力量。所以波野观空咧，唔系话乜嘢都唔使做啦，啊人死如灯灭，乜嘢都冇噶啦，唔系咁嘅解法噶，咁就邪知邪见啊！波野观空就一切法都系因缘和合， 是暂时有，最后最后都是归于一无，都是慢慢发发，最多呢有一些嘢保留是时间长啲嘅啫，唔可以啦，永世都唔坏噶。能够明白呢个道理，就是波嘢嘅力量啦。咁所以咧，六道之中就唔用布施波罗蜜或者持戒波罗蜜，就用呢个波嘢波罗蜜多。咁啊，其次就讲呢个心字咯。第三就讲呢个心。嗱，呢个心字咧都有几种解释。第一就是草木心，我哋一棵草、一棵树木，佢只有个心噶喎。如果冇佢呢个心咧，佢就冇啲生长同食芥兰，即系有芥兰心啦。我哋是菜心啊，咪个菜心啊嘛。呢个系一条心有花开嘅。如果冇呢个心咧，呢条草、呢一棵菜咧系生唔出嚟嘅。所以呢个草木心咧，佢只有呢个生长嘅功能，佢就冇呢个分别善恶是非嗰种嘅能力。第二种呢就叫做肉全心，就是我哋嘅人每一个人嘅心脏是一嚿肉嚟嘅，但佢亦都呢冇呢个分别，冇呢个辨别嘅功能，都系我哋人身体上呢一种呢，所以都属于最重要嘅功能，一种物件，佢唔可以冇咗，亦都唔可以坏咗。所以第二句你肉团心，佢就不过是一嚿肉嚟，一个心字咁嘅样，但佢冇作用嘅，佢冇分别嘅，冇咩思量辨别嘅，系纯粹咧我哋嘅人生咧其中一种嘅机械，一种嘅养命嘅器官嚟。嗱，咁啊第三种咧就叫做系第三种叫做啊。咩重要心系嘛？重要心即系一个中心啊！好似我哋咩中心？好似呢处就譬如创股中心啊，或者啦，我哋每个国家有呢个首都，系呢个文化、军事、政治嘅中心。咁呢种咧系属于咧呢个社会嘅环境咧系需要嘅。每一个团体佢有办事嘅中心。我哋每一个家庭都有个食饭个地方个中心，或者休息个中心。咁呢个亦都系咧方便我哋喺呢个世间咧安居乐业之一部分。佢亦都咧系冇咩分别嘅。嗱，咁啊，其中有一种咧就叫做妄想心。嗱，咁呢个妄想心啊，第四种噶啦。呢种心咧就好犀利噶啦。点样佢就妄想咧，即系唔实在嘅。嗱，例如我家讲经，咁啊，梗系个精神啊集中响讲经啦，啊冇由乱嚟噶嘛，梗系有程序嘅。首先讲乜嘢，第二就转讲乜嘢，好似我首先就讲波嘢，第二就讲波浪物多，第三就讲呢个心字，佢有个程序，有个层次啊嘛。嗱，咁变咗啦。都是这个妄想的分别，但是我们制造人呢都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他这个妄想的追求不是明就是利，仲要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财色名食睡，财就是钱财，色就是眼所见的，包括男女的色欲，或者呢经过一间金铺，哇那些注射呢五卡哦，咁呢個撈嘅事喎，咁當然咧，呢啲都係眼睇到佢哋識咧，都係佢追求，不停咁樣去發掘去追求。啊，食咧，大家都知嘅啦，邊個人中意食啊？但係食咧，如果食素就冇問題，食肉咧就罪過大啦。我頭先講唔係講呢個問題，就暫時唔講啦。嗱，睡就瞓覺，我哋廿四個鐘頭。我哋通常就八个钟头休息，如果咧仲要超过呢八个钟头咧， 就即係浪費光陰，幾十年咁嘅時間咁啊瞓覺，對我哋咧呢、這個道心嘅精進咧就一定打扣折。所以世間人所追求就係呢個財色名食睡啊，離開呢幾樣嘢，就變咗咧都係呢個妄想心嘅分別。又話明妄想之後冇呢一種頂，就生起咧呢一種心嘅。好似我睇見，哇咁啊！大家呢幾日都知嘅啦，新聞啊，人民幣升值噃。嗱咁睇見呢啲都咪整界啦。啊咁樣港幣嗰陣就貶值唔抵錢啦。我哋香港人都用港幣噶嘛，或者你就發展啦，去買翻啲人民幣啦咁啊。嗱呢種話妄想咧。如果你冇聽到呢啲咁嘅新聞，冇睇到呢啲咁嘅電視嘅新聞，你就唔知得人民幣升值、港幣貶值，快啲用啲港幣去買翻啲人民幣。嗱，呢種人妄想係因呢一種境界咧生起嘅。嗱，咁如果過咗一個時期，人民幣咁安定啦，又唔高又唔低，咁當然我哋就唔會對佢注意咧。你就冇咗呢種境，冇咗呢種境咧，你呢種妄想分別心咧就冇咗噶啦。有藝人就話：哇，北京頤和園咧好玩喎，啊萬里長城咧好睇喎，啊如果唔做個萬里長城，唔生個萬里長城咧，唔係好看喎。人哋一講咧，呢種境嘅意思啊，你就想諗辦法跟旅行團啦，你以為自己去咧？想去觀光下，如果冇人講呢個問題，你今日就唔會諗到北京頤和園，唔會諗到呢個萬里長城，就冇咗呢種事，呢種咪就係妄啦。嗱，咁呢個妄想心咧，對我哋嘅修行人咧係傷害咧係最大。頭先我哋講咗咧，一切都係虛妄，係幻化。如果你固執嚟真係去追求，亦只有一造作，亦只有生死轮回，无法子得以解脱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啊，大家如果熟读个《楞严经》或者睇个《楞严经》就知啦。第一卷全卷经文有五千几个字，有七段经文就系破呢个妄想心。妄想心不破啊！你冇法子修行，冇法子咧观空，你冇法子唔执着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呢个波野一法咧，都系主要咧破我哋呢个妄想心啊。妄想心一破，先至可以真实修行，步步前进，就步步咧用功精进啊。嗱，咁啊，第五咧就系真如心，真就唔系假啦，真就唔系虚浮啦，咁啊佢哋真啊嘛，如就不动，即系如原来系咁，咁就佢哋如。嗱，咁啊，真如心咧就系讲我哋呢个实相波嘢，头先所讲就即系好似《楞严经》嘅如来藏，或者常住真心，或者性情明体。又或者《花蓮經》嘅一真法界，或者《大波蓮瓶經》嘅涅槃，所以呢個名字雖然係唔同，但係法咧係一樣。所以古德講啊，個波耶是一法，就佛説種種名，隨諸眾生故啊，安立個名係唔同。所以我哋都係幫我哋睇經。你睇到一真法界都系我哋个本体，你睇到如来藏经啊，又系我哋个本体，你睇到常住真心咧，又系我哋个本体，系帮助我哋咧一种嘅知识，帮助我哋睇经咧系明白。咁所以个真如心咧就系真实不假，系不动如如。如头先所讲，诸佛正知唔会增加丝毫。众生迷思唔会减少一分啊，系人人本具，系个个自成，系世界上咧系最平等， 人人都有份，唔可以话你有我冇，或者我有你冇，系冇咁嘅嘢嘅，系最平等、最自由呢种方法。嗱，咁我反过嚟咧，如果死咧，又系我哋成佛作祖，为圣为贤，系最平等，人人都有份，无分彼此。咁我讲句，大家你知道就系死啦，亦系最平等啦。我哋中国有五千年嘅文化，由最初唐虞夏商周，咁啊七国五胡乱华，一路至到今日嘅唐宋元明清，加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历朝历代咁多个皇帝啊，咁多个统治者，有几多个头领度啊？我哋只有到历史噶，嗰啲人通通都走咗噶啦。只有历史上知道，阿唐朝有个唐太宗李渊，系咁噶咋？其实啦吓，呢啲人都唔在噶，系最平等呢条路啦吓，系人都要行，系人都要得经过。不过所唔同，我哋在心。是相反，你无论持咒修文也好，你念佛求生净土也好，总之你今日是这样做，听日是这样做，尽此一步生，日日都是这样做，那就肯定了，你就能够可以成功往生西方净土。那么讲到这处呢，咁啊，搭正九点钟啦，咁啊，今晚咧就算系咧系圆满，咁啊，下个礼拜五咧，咁啊再见啦，咁啊 ，see you next Friday 。